第172集，外传，甜心七。老板是谁？很快就到了瑶瑶生日当天，一大清早，罗瑞就带着两个学徒和提早已经准备好的材料，开着车去了酒店。酒店的宴会厅还空无一人，他们在隔间的厨房里忙活起来，很多厨具都是他们背过来的，阵仗摆得可不小。八九点钟的时候，司仪公司的进场了，开始布置会场。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，罗瑞从厨房出来一看，会场已经被鲜花覆盖了，变成了一片粉色的海洋。罗瑞也跟着兴奋起来，掏出手机自拍了好几张。草草吃过几口午饭，他们接着忙活。大约下午四点多的时候，他听到会场传来说话的声音。他悄悄推开厨房门，从缝隙里看到了秦子娇的脸。他心脏微颤，关好门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迫自己保持镇定。一会儿跟秦子娇打了照面，他绝对不能输了气势，不能给小辉丢脸。啊，老板娘，你热吗？脸怎么这么红啊？阿染凑了过来。 有一点，不要挨我那么近。 干嘛？怕我非礼你啊？ 阿染，你再这样要嫁不出去了。 那你嫁给我好不好呀？ 你别闹。 阿染靠在罗瑞身上哈哈直乐。就在这时，厨房门被推开了，秦子娇一眼就看到罗瑞和一个女孩子紧靠在一起的画面，她微微蹙起眉。罗瑞猛地回头，脑子里嗡的一声，瞬间一片空白。做了好几天的心理准备，好像在瞬间土崩瓦解了。他猛地扭回头，叼水果的手开始变得不利索。那雕花刀非常锋利，一个不留神就在他手上开了条口子。阿染一把握住罗瑞的手。 你手怎么办呀？流了好多血，那个快止。 秦子娇从阿染手里拽过罗瑞的手，按到了水龙头下冲洗。 去找酒店经理要棉花、双氧水、酒精纱布还有创可贴。 好。 罗瑞已经全身都不会动了，他甚至没感觉到疼。他只知道秦子娇抓着他的手，秦兄紧贴着他的后背，几乎全身都附在他的身上。他觉得自己要烧着了。不对，他做了那么久的心理准备，怎么能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…… 你在分心想什么？ 秦子娇的声音在罗瑞头顶响起，那徐徐的磁性的嗓音还带着一丝少年独有的清凉，简直让罗瑞心脏都不会蹦了。罗瑞张了张嘴，还是说不出话来。秦子娇关上水龙头，用纸巾按住了他的手。罗瑞这才反应过劲儿来了，颤着声说了声谢谢，就想把手抽回来，但又觉得矫情，而且抽了一下也没抽动，让他愈发难堪起来。秦子娇慢慢掀开纸巾，查看他的伤口。 不算很深。 没事，不疼，不影响干活的。 秦子娇没说话，就一直用纸巾压着他的手。罗瑞偷瞄他两眼，却不敢细看。两人相对而立，手抓着手，却不看彼此，也不说话。这画面实在是尴尬非常。可罗瑞却觉得心情慢慢平复了下来，甚至有些不舍得这样的平静被打扰。可惜下一秒，阿染就推开了门。 药箱来了。 秦子娇接过药箱，拧开一瓶双氧水，想要去冲罗瑞的手。罗瑞不用试也知道很疼，忍不住缩了一下。秦子娇的手顿住了，抬头瞄了他一眼。罗瑞心虚地把手伸了回来，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。秦子娇不客气地倒了下去。 罗瑞的表情瞬间有点扭曲，他一把抓住阿然的手，想叫又不好意思叫。阿然摸着他的脑袋安抚他，乖啊，老板娘乖哦，马上就不疼了。 老板是谁？ 秦子娇这么一问，阿染和罗瑞都没反应过来。 她是老板娘，那老板是谁？ 秦子娇放下双氧水，拿起了酒精。罗瑞也懵了，脑子一下子没转过筋来，还想着老板不就是我吗？下一秒，一股火辣辣的痛袭来，秦子娇直接把酒精棉球按在了他手上。 好了， 罗瑞说着就用力想把手抽回来，秦子娇却抓着他的手，酒精棉不紧不慢地在伤口上来回擦拭。 老板是谁？ 你是说 AD 哥吧？哎呀，那都是开玩笑的，罗瑞哥自己就是老板，我们就是喜欢逗他。 哦， 秦子娇淡淡地应了一声，拿起另外一个干净的酒精棉，一边继续擦拭罗瑞的伤口，一边漫不经心地继续问， 那为什么这么叫？ 已经擦干净了吧？ 哎呀，他们俩像两口子嘛，成天老公来老公去的，我们罗老板又特像姑娘。 阿然， 秦子娇瞥了罗瑞一眼，脸色有些阴沉，他扔掉棉球，撒了点止血粉，然后用纱布缠上了。罗瑞这才如释重负地抢回了自己的手，他不敢看秦子娇的眼睛，只能微偏着脑袋道谢。 谢谢啊。 不要耽误我妹妹的生日派对。 罗瑞掩不住失望的表情，还好秦子娇已经推门走了。他看着晃动的门扉，怅然若失。阿染兴奋地晃了晃罗瑞的肩膀，老板娘，有戏啊。 有什么戏？猴戏啊。 你没看他挺关心你的吗？还给你上药，还抓着你的手。 他是怕耽误他妹妹的生日派对，你没听见吗？我不是我说你，阿染，你有点女孩子的样好不好？成天跟个假小子似的。 你突然教育我干什么？ 我心情不好。 切，矫情。阿染冲罗瑞做了个鬼脸，有这么大的进展你还心情不好？要是我喜欢的男生拉着我的手温柔地给我上药，够我兴奋一整年了。 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那是哪样？ 唉，干活吧。 哎，你手这样。 不是还有右手和你们吗？ 没问题。罗瑞带着几个小徒弟重新忙活起来，一门之隔的宴会大厅传来各种各样的寒暄客套之声，逐渐热闹了起来。服务生把他们准备好的东西分批摆了出去，他们一口气从早上忙活到下午5点多，终于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。瑶瑶12岁的生日派对办得很隆重，甚至超出了一个孩子生日应该有的意义，请的都是非常知名的主持人还有明星助阵。放眼望过去，宾客大部分是他父母的客人，同龄人被淹没在人群中寥寥可数。一开始说的只是学校的一些朋友，实际到场的宾客数足足比预估的多了3倍，罗瑞的甜点根本不够。罗瑞坐在角落里看着瑶瑶，似乎不是很开心，但还是勉强笑着。吃得差不多了，罗瑞看到秦子娇站了起来，和他父母一起四处敬酒。秦子娇换了一身西装，少年那种还略带稚气的英挺在他身上被表达得淋漓尽致，看得让人不舍得移开眼睛。罗瑞看着秦子娇足足发呆了有半分钟的时间才回过神来，他看不到坐着的瑶瑶，犹豫了片刻后起身往瑶瑶那桌走去。